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到机场值机，托运行李，周米紧背着一只便携的背包登机。宽体的超大客机，珊姐帮他们订的商务舱。登机后，空乘看了三人机票，向前引路。到商务舱室，大家找座位后，空乘却做个手势，请他们继续往前走，一面说了一串法文。大卫和小敏法语不大好，都只会基础的交流，便齐齐看向周迷。 他说，给我们三个人升了舱。 不是吧，珊姐这么大方。财务那边给报销吗？ 不是珊姐安排的。 空乘的原话是，一位姓谭的先生给他们三人升了舱。 那谁？ 周迷不说话，有点犹豫要不要过去。后头有人进来了，他们三人挡了道，空乘又礼貌请他们往前走，周迷只得迈开脚步。进去一眼就看见了谭燕西。他身上盖了块灰色毛毯，歪靠着身体睡着了，额前有一缕头发柔软地耷落下来，合上的双目下方歇着长而薄的睫毛，眼下却有淡青的一圈，十分明显的睡眠不足的表现。小敏愣了一下，悄声问周敏：“ 不是这位谭公子安排的吧？我们不过是薇姐的员工，是不是有点太客气了？” 周迷没做声，空乘给他们安排座位，周迷的毫无悬念在谭燕西旁边紧隔着可升降搁板的扶手。周迷问小敏和大卫要不要跟他换，他俩又不迟钝，要是这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也用不着在向威跟前混了。一看见这座位安排，两人瞬间就意识到了什么。小敏赶紧摆头笑嘻嘻地开口： 不了不了，我俩跟这种大佬坐一块儿有压力。 周迷问空乘是否还有别的空位，空乘微笑说都订满了，再问自己原定的商务舱呢，空乘说给他们升舱之后就售给别人了。真假与否，周迷无从考证了，他觉得再问下去显得自己很事儿，又不能这时候下机不坐，只好卸下了背包坐下了。直到飞机起飞，晚餐供应，谭燕西都没醒。他座位是靠窗的，起飞之后正逢上盛大的日落，夕阳融金的一种壮观景象，云层都烧起来。此后带玫瑰色都消失，天色沉入一种寂静的靛蓝，分不清是天空还是海洋。微微颠簸中，周迷渐感困顿，不由也睡着了。不知道过去多久，迷迷糊糊的睁眼看了一眼，谭燕西还在睡，但他仿佛中途醒过，那毛毯原本只盖了一半，现在全都盖上了。周迷起身去了一趟洗手间，回座位尽量阅读灯，从包里拿出看到一半的文森特·阿尔门德罗斯的小说，看了一个多小时又睡过去。再醒来似乎是深夜了，舱室里的灯基本已经熄灭，少数两个座位顶上投下暖白的灯光。他思绪尚未完全清醒，微微的轰鸣声中感觉到这场景出奇的熟悉，等意识到为什么有此感受，不由得转过头去，谭燕西正看着他。机舱内足够暖和，他身上只穿了一件白色衬衫，身体几分懒散地歪靠着，注视他的目光是一种清倦的温柔，不具备任何的进攻性，示意周迷竟是无声地与他对视片刻，方反应过来，不动声色地转过了视线。他去摸放在腿上的那本小说，摸了个空，才注意到那书被谭燕西拿过去了，在他搭在灰色绒毯的膝头，一只手压着他。周迷伸手 他便递过来。他拿到书，端在手里，低头去翻页，找到自己夹着书签的那一页。钟明微妙地觉得自己有种装腔作势之感，因为其实他有点读不下去了，强迫性地逼着自己一个词一个词往下读，再把它们连成句子。他能察觉到谭燕西收回了看他的目光，他自一旁的置物格里拿出一瓶矿泉水，拧开喝了几口，都是细微的声响，无端扰乱他的注意力。余光里瞧见他将水瓶又放回去，身体再往后靠。就在以为他又要继续睡觉的时候，他却出声了：“ 咪咪。” 周明说不上这称呼叫他一霎间排斥的情绪更多，还是心紧了一下的感受更多。他没有作声，而谭燕西仿佛并不意外，或者他压根儿就只想单方面地告诉他：“ 我不是来出差的。那天到酒店，下午4点，我就在大堂里等着你了。” 周迷仍旧不出声。谭燕西声音里有一种绵长的困倦感，有点像是午夜醒来时的一种无意识的抑郁。 快一年了，要不是刻意去打听，也没你的音讯，我总耗在魏成那儿，因为他认识你老板，我想着随意聊聊，或许总能聊到你。 周迷大拇指的指腹一下按紧了书页的边缝。 那天坐在大堂那儿等你，我想见到你了，我该说些什么话。魏晨告诉我，你是你老板跟前的红人，事业做得风生水起。当时我挺不希望你离开北城，哪怕你往后不见我，可我知道你就在那儿，也安心些。至少你遇到什么麻烦，我也能照应你。我信了魏成的话，觉得既然这工作你做得开心，那也好，不在北城就不在北城吧。 太安静了，以至于谭燕西那么轻的声音都能清晰地入他的耳。他是不是刻意将他困在这高空中的大铁盒里？他跑不掉，周迷更跑不掉。 可是见了面，我是能看出你工作确实是顺风顺水，但非要说开心，我是一点都没看出来。你要真开心的话，用不着那么端着的向我证明。你原本最不必要对我这样，所以先前我想好的话全忘了。我承认自己很生气，你既然知道我是个多么混账的人，没了我你原该过得很快乐。雨那么大，连个在门口等你给你撑伞的人也没有，图什么呢？ 周迷无法继续沉默了。 什么都没有也可以，至少我拥有自由。 谭燕西向他投来一眼，过分柔软，似此时此刻穿行在云层顶端的沉沉黑夜。 你真这么觉得？ 嗯。 可我觉得你值得什么都拥有。 我没那么贪心。 谭燕西注视着他，安静片刻。 我跟朱思南的事已经取消了，很早就取消了。如果你愿意。 我不愿意。 几乎一种出于本能的抵抗。周迷觉得他对他有种十拿九稳的笃定，周迷直觉不喜欢这种笃定。谭燕西便沉默下去。过了一会儿，方笑着开口： 为什么现在又不要了？ 谭燕西似乎是真实的感到困惑。周迷也沉默了片刻。 我们都听过刻舟求剑的故事，没有船停在原来的岸上，你变了，我也变了。 到这儿，这气氛微醺而叫人恍惚的交谈也就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了，各自无声。这寂静叫人觉得心里空旷极了，连风声都没有。而谭燕西的最后一句话是： 我确实变了，但你也应该清楚，我骨子里由来就不是什么好人。我既然这回能等你四五个小时，往后也不是不能等你四年、五年、四五十年。咪咪，谁耗不起谁呢？ 他一贯的那种叫人不容商榷的强势。周明已将前半夜的觉都睡完，导致后半夜全无睡意。他只端着那部法文小说打发时间的阅读，却每每被旁边的动静打搅了思绪。先前统一供应晚餐的时间，谭燕西没有醒，他这时候才叫空城送来预定的食物：烟熏牛眼肉、煎金枪鱼沙拉、花椰菜奶油汤，还有一小球的花椒冰淇淋。没要酒，只有一瓶依云矿泉水。每一样分量都少得过分，而谭燕西也胃口欠缺，这么勉勉强强挑挑拣拣的才将不知是晚餐还是夜宵的这一顿吃完。最后独剩那玻璃小杯装的冰淇淋，缀一粒小小的青花椒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